很有情境感和存在感的一首歌曲，王菲的《乘客》。如果你在路上，不妨拿来多听几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叫做陶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陶喆的2006年的《太美丽》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争论，褒贬不一。有人说陶喆不进反退，而另外一些人呢，又说表现出他对音乐要求完美和追求极致的态度。 什么时候呢？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忘了这可以的，你是个带走的男人的。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这首歌是对一首我们所熟悉的老歌《忘不了》进行了重新的编曲。在这首歌里面，陶喆将他引以为傲的和声部分大肆的宣扬，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在编曲上面的确是比较完美，而且和娃娃的合作让他在歌词上又增添了几分唯美的色彩。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听到还非常小清新，或者说有点青涩气质的曾宝仪。 抬头看见东面飘过一朵云彩，形状像个小纸袋，感觉西面暖暖吹来一阵微风，与你不太实在。坐在原地，我在低着头儿发呆，想来想去好奇怪，也许风和云在告诉我要更改，怎么能 其实一个非常准的乖乖，什么时候开始坏？或许因为爱淘气的孩子耍赖，天使受了伤害。我长大了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爱情总是失败，可是天给我的美怎么会改？怎么能更改？让我不再爱，不谈什么未来。尽管你很坏，我依然等待你这样的男孩。虽然你离开，我依然存在，存在对你。小孩皮肤晒得好可爱，仿佛是你慢慢向我身边走来，我的心跳加快。天不早了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爱你总是不能改，这是天给我的美，怎么会这是天给我的美，怎么会改？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其实呢，流行歌坛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地方。比如说，有很多昙花一现的歌手。接下来的这位徐慧欣出道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完美的陶瓷娃娃，她的形象是清纯玉女，但是似乎在几首主打歌之后，非常快速的就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了。 渐渐喝醉，回想刚才你的嘴。 恼都快速越过，享受这海风，像我们的爱情海阔天空，不需要手牵手，我们知道在心里已经够，心动了变热情了，抓紧我吧，我怕我会飞走。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很想把它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 Baby girl come on come on closer to me now, don't worry about a thing, you just listen to me now, pretty girl come on come on you, oh that's me, I'm singing to you baby, so now listen closely, listen now come on come on, ooh, ooh, ooh. The baby trip out, oh gotta make you listen to me, yeah come on come on, yeah let us show you how, finally we meet, we gonna rock this world high,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your pretty face, I always have a brighter day, in my heart I know that you're never far away, come on and hold me, loving me, needing me, roll with me, chill with me, come on baby, forever to go with you and me, baby.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分享多的可以挥霍的快乐，只要你听见了。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你懂得我想说什么，你是我的快乐。 如果有声音模仿秀的话，许慧欣应该算是比较容易模仿的一位，因为她的那种断断续续的气声的唱法也算是令人印象深刻。当年呢，她走的是清纯少女的形象，而最近听说她又推出了全新的专辑，把之前的那种略带商业的电子舞曲感觉的风格稍微进行了改变。他也开始和很多的歌手一样，盲目地冲入到所谓电子音乐风格当中，是否能够翻身，或者是否适合他，是否能够给他的事业带来转机呢？这个还要看时间的论证了。不过每个歌手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才能够走得更远或者更稳吧。接下来的这一位是一出道靠这首歌所在的专辑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周杰伦。这首歌是一首充满了想象力的作品，叫做《印第安老斑鸠》。 沙漠之中怎么会有泥鳅，挖出万飞过一只海鸥，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事实却没有，有一条人活得更像尾蛇，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在等待一只老人变道子，为了啃着这些路的骨头，独饮半仙刺顶着腐肉，草原上了两只地的野牛，在远方聚合，在一起的北极的奶油，看着一只饿困的老斑鸠。印第安老斑鸠对他闹不动，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动，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学人开口，新人长发休息跟着走，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包括相貌的狗。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他在灌木丛那些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板球啊。

起的东京地图，说好一起追逐偶像剧的旅途，当作这份爱最好的礼物。如果今天你还在我身边，你会牵着我在涩谷街头漫步，只是爱已结束，你走到了远处，我看着台北，心里慢慢起伏。Goodbye， 东京铁塔的幸福，虽然这份爱只用我没退出，你怀里的温度秘密把我抱住，就算从今后我要自己面对。我想你忘了说过只给我保护，我能享受独处却不承认孤独，紧紧留在昨天，一个人走两个人的路。 每一个在线的歌手当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最丰富最甚至是最花哨最高超最与众不同的一面带给他的受众和乐评人，可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些歌手，他努力的安分的朴素的歌唱，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江美琪。 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的嘴边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的嘴边来，已经过去 痛并快乐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痛并快乐》，这来自于齐秦。对于齐秦来说，这张1995年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因为从这张唱片开始，齐秦开始刻意的靠近主流，并且逐渐的放弃了之前的自我。不过呢，虽然这张专辑算是一张有商业化倾向比较严重的专辑，但是当然它还是一张优秀的唱片。这张唱片里面以许常德为代表的主流的作词人开始介入了齐秦的作品，并且齐秦还邀请到了红的老成员，其中有江建明、涂慧源和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和黄国伦来为他跨刀制作。这个时候的齐秦也许在音乐和嗓音的处理上更加的成熟，或者嘹亮，或者趋于完美，但是他离原来的那种拥有着忧郁气质和黑色的年轻的绝望情绪已经越来越远。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下一首呢，来自于新加坡的蔡淳佳。 轻轻靠在你的肩，感觉沉默的画面，听钟声滴答的催眠，雨水滑落的声线，没有时间的考验，没有难忘的场面，只有我们缓慢呼吸的音乐。我感觉依赖的欲望清晰在空气里，没力气，时间是一圈的距离，就在

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只是在梦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 是谁偷走偷走我的心，不能分辨黑夜或天明。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 对爱厌倦，对爱疲惫，对我已没有感觉。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留不住人，留不住魂，留不住你的一切。是谁偷走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 这首歌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是来自于张学友1993年获得了超高销量的《偷心》。这张专辑和之前的《吻别祝福》以及后来的《真爱》四张专辑共同在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张，这也算是对这位华人歌神的最高的奖励。无论是专业乐评到普罗大众，对张学友都是一致的掌声。作为歌手来说，从红到不红，从不红到再红，这些年他也算悟透了人生。我们给你听到这位希望永远都可以不被时间操控，永不老去的歌坛巨星谭咏麟。 也许慢慢的爱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别等到分手那一天，连我给过你什么仍然不清楚。不要再说你宁愿孤独，也不愿把我留住。就算夜夜为你失眠，到最后你仍觉得不在乎，也不要留任何痕迹，让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包袱。汹涌的爱在心头起伏，每一次都让我痛苦。哦，一生